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呢個已經是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啦。雖然已經去到9:20，但我哋照做唔夠理佢嘅。咁就係哇，難得教主翻嚟啊，好多嘢講啊，大佬。 原來而家已經9:20， 冇理啊， 唔緊要，冇問題。 係啊，我哋做長少少啦，真係好多嘢要講啊，大佬。我又冇做兩日，你又走咗去。吓外游翻嚟，系咪先？咁啊，梗系。 大佬，我都系一样，每个礼拜人冇甩到 啊。系啊，系啊。 你发系你甩咗两日，唔系你想俾即系阿淡仔佢哋啊，即系表现下啫。 唔系，我最主要就因为我又要上诉，咁我又去听审。 跟住嚟，家又有一单掟屎，又有你份。 跟住今日又要去，唔系，其实嗰日我有一日咧就去咗陪我老婆，因为嗰日我老婆生日。 哦。 咁啊，去咗海洋公园咁样。我想讲咧，去海洋公园咧。我就發現咧，而家海洋公園嗰啲職員咧，對啲動物咧真係唔係幾好。對乜嘢動物唔好咧？就係、是、對啲人唔係幾好。嗰啲因為太多大陸人咧，我想講嗰啲海洋公園嘅職員咧，嗰啲咧，哇，真係咧，好似做緊大香港早晨咁樣。嘿，排隊啊！排隊啊！嘿，你搞什麼啊？排隊啊！成個海洋公園嘈到撲街。 我想問你，你頭先嗰個普通話係原本嗰啲海洋公園 原本佢就係咁樣 咁嘅聲調，定係因為你普通話好撚渣？ 唔係，佢哋啲普通話又係好似我咁樣，然之後嗰個語氣又係好似我頭先咁樣。 排隊 係啊，唔會咁準確嘅 標準， 唔會咁標準嘅。 排隊啊！排隊啊！排隊 啊！係啦，係啦，係啊，咁樣嘅。 你哋排隊啊！排隊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成個海洋公園都係咁。 又排隊啊！不能打車嘛！ 唔好打車啊！好撚好嘅氣氛，成個海洋公園好撚有趣。 咁好撚有趣。對比底下，對於動物好咗喎。 唔係，梗係啦。海洋公園而家有館咧，係睇企鵝噶嘛。咁你企鵝咪企曬喺度嘅。咁啲企鵝企曬喺度嘅時候咧，又係物質質企喺度咧，但係就好靜嘅。咁然之後咧，個缸外邊咧，又係有一扎人企喺度咧，又係物質質咁樣，就好鳩嘈嘅。跟住然之後咧，你一睇啲企鵝，企鵝佢咪有個池咁樣 游水嘅， 佢哋會跳落水噶嘛，佢哋會跳落水噶嘛，會。我想講啲企鵝係會排隊嘅跳落水，但係入去睇企鵝啲人咧係唔會排隊嘅，嗰真係奇觀嚟。 你講企鵝，叫你連企鵝都不如，係咪 啊？係啊， 企鵝都排隊跳水， 係啊， 喺企鵝排隊跳水嘅人就唔排隊。 所以而家去海洋公園好啦，好睇奇觀，睇啲人最啦好睇，睇啲大陸人真係好啦好睇，好撚歧視嗰啲言論真係撲街，係唔好咁法西斯。好啦，咁啊，喂。教主首先問一問你先，因為咧教主之前就下令同我講就係話，喂，妖，而家有咁多文章講六四係嘛？ 我哋出本小冊子， 你出本小冊子先咁樣嚇，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咁啊，於是乎又就做死 S 即係香港人或者本土派嗰個對六四嗰、那個即係、悼念六四嘅定位啊， 係啦咁樣。喂，我想問問一樣嗱，我哋密羅緊鼓啦，而家就籌集咗好多文章啦咁樣，咁啊爭咗教主一篇文章。而家爭咗你一篇文章，咁我就 好多篇，我見已經即係啲文章寫得好，其實一篇已經殺曬啦，就是、陳雲嗰篇啦。 唔係，但 係蕭傑有兩篇又好正啦。 係啊，但 跟住我見到而家陸陸續續，哇連啊嗰條僆仔喺科大讀嗰個顏卓廷咁都有一篇啦，幾好啊！真係哇，真係。 唔係，但係而家爭你嗰篇一錘定音啊嘛，咁樣咁我叫阿教主寫，教主就話：屌你媽！我落機又 jet 咧，又成個冇理解，唔使講啦，我聽日去東方又成啦，咁撚樣。唉，咁嗱，唔寫都得，唔寫都得。喂，咁啊，借呢個節目嘅機會，一錘定音。喂，你都即係要同 嗱，其實我哋第一要講嘅咧，就係、是、對於佢嗰個口號嗰四嗰、那個四個嗰、那個 slogan 啊， 嗯， 即係25年來啊，大家唔知有咩感想咧？ 嗯， 結束一黨專政，咁係你結束佢一黨專政咧，定係叫佢結束一黨專政咧？ 嗯， 平反八九民運，咁梗係叫佢平反啊嘛，係、 嗯、 咪？叫佢平反嗱，其實當年提出呢個平反六四咧，我已經寫文章，我就即係。不置可否嘅，跟住我就不以為然嘅。我屌你乜？咁你即係承認個政權，然後由佢平反，係、 嗯、 嘛？要求佢平反，係嘛？咁呢個唔通喎。如果對於我哋啲唔承認個政權嘅人，咁但係當時因為啊，成個大局係嘛？咁啊啱啱開始1989年、1990年咁嗰個六四，咁你冇理由走去即係唱反調啦，係咪咁樣？好啦，呢四個口號咧，撲街叫咗25年， 平反八九民運，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追究屠城責任， 嗯， 係咪？有劉千石大大聲嗌嗌嗌嗌嗌嗌喺個台上嗌咗十年八年之後，劉千石飛歐咗之後，咁啊繼續嗌，係咪？就係嗰啲何，即係呢個何誒咁啊張文光啊嗰啲繼續嗌，我就記得啦，毛就從未上台嗌過嘅、嗯、，OK 係咪？好啦，跟住就到李卓人而家度嗌啦，係咪？即係有時我哋即係批評嗰啲嚇，即係愛國嘅人，你成日即係啊叫中華民人民共和國萬歲，你又唔知道點樣令佢萬歲，同一個道理啫嘛，係咪？你話平反八九民運，咁邊個平反呢？平反就梗係佢平反啦。咁、嗯、你承認佢呢個政權嘅合法性啦 ，OK？ 希望佢自我完善，係嘛？啲改革派抬頭，跟、住到最後必須要平反啊，咁樣係嘛？咁啊，台灣有可以做一個例子，228係咪？喂，人哋就真係平反咗喎，大佬。嗰、那個係由於民主政治嘅出現，呢、這個228先有機會。而家即係歷任嘅中華民國總統要有228公元鞠躬嘅、，OK？ 每年228嘅時候係咪？平反八九民運，你係要求佢共產黨自我完善去平反。咁、你做過啲乜柒呢？冇做過。結束一黨專政，即係嗌嘅啫嘛。喂，起碼你叫打倒共產黨，咁你都有個動機，係嗰個主動權喺我度，不過我打佢唔到，冇計啦，我唔夠砌，都叫佢打倒共產黨啦，係咪？結束一黨專政，你邊個叫邊個結束呢？係呢個訴求，希望佢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即係等於當年40年代中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一樣。個口號冇分別嘅 ，OK？ 好啦，第三個口號。就是、建設民主中國，嗱呢啲就係嗰啲大中華民主派，係嘛？即、就、係、是、民主統派嗰個訴求啦，係咪、要建設民主中國？咁你建設咗民主中國啦咩？你為建設民主中國做咗啲咩嘢咧？每年就係六四，咁家產開個燭光晚會，喺上面再叫一次口號，讀一篇宣言，就咁多嘢啦，係嘛？跟住追究屠城責任，咁邊個去追究呢？你為追究屠城責任做過啲咩嘢咧？嗱，我舉一個例，屌法輪功。你講個活摘器官係咪？你唔知佢真定假都好啦，佢真係搞到去國際法庭度，唔家產真係通緝江澤民都有喎、係咪？佢嗰個追究責任，人你真係實牙實齒有做喎、你嗰個追究同時責任，你做咗啲乜蠢出嚟？即係25年來呢四個口號叫咗25年，乜蠢都冇做過， 全係空談， 完全係冇任何，即係呢四個訴求完全，我當你有啲係主動，有啲係被動，有啲係一廂情願都好啦。是没有任何进展的，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收皮呢？这个是此其一。第二点，作为香港，我们在争取民主，喂，很明显我们斗争的对象是共产党了嘛，是不是？现在，是不是？第一，你有本事的消极点就是抗拒他的干预，还原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好消极啦！ 啊，呢、个好消极噶啦！屌你，佢都唔遵守基本法，经过即系2004年嘅人大释法，经过2007年嘅人大决定，根本都将你成本基本法即系有关政制嗰部分扭曲晒。所以我哋要求嘅就系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即系话由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去制定基本法。你又冇唔够胆讲咁啊？咁好啦，而家我哋要争取民主。或者香港有普選，個鬥爭嘅對象記住唔係懇求嘅對象，係鬥爭嘅對象係共產黨，呢、這個已經係好清楚㗎啦，係咪？調調幻想準備鬥爭，係咪？呢、這、一個係而家目前香港經過呢20幾年之後，係咪？即、就、係、是、大家即係、就是、如果都冇辦法得出一個咁嘅結論嘅，咁你就唔使搞㗎啦，係咪？好啦，六四我哋一定係唔會忘記。對於89年呢個所謂神州巨變，呢、這個六四慘案，共產黨殺人 ，OK？ 共產黨去殺害嗰啲手無寸鐵嘅人民，呢、這、一個罪行，喂，呢一筆帳就一定要同佢算嘅 ，OK？ 作為一個喂，作為一個人 ，OK？ 作為一個同民同種，係嘛？即、就、係、是、我哋都認為必須要同佢算呢盤帳。咁我哋喺香港。我哋每年要去悼念六四，就係提醒香港人：第一，要同佢算呢盤帳；第二，我哋嘅命運同大陸嗰啲被殺害嗰啲人嗰啲受難家屬係冇分別嘅， 如果你唔抗爭嘅話，所以借住六四悼念六四，就係要重新作為一個即係香港人，我哋要定位就係我哋同大陸只有咫尺之遙，然後今天嘅中國大陸係共產黨一黨專政，跟住香港而家係呢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特別行政區，係咪？我哋如果要爭取民主，要鬥爭嘅對象就是共產黨，我哋悼念六四嘅目的就係要反共， 嗯， 就係要爭取香港民主，你不反共就無以爭取香港民主。反共嘅話，就要將共產黨最惡劣嘅罪行，呢、這個殺人嘅罪行，不斷咁樣提起。嗱，嗰個意義就喺呢度啊嘛，而家。 嗯。 如果你唔將佢翻嗱，當初其實香港人捲入呢個所謂要悼念六四或者聲援大陸嘅民運，都係都係物傷其類。 嗯。 係咪啊？即係驚發生喺自己身上啫嘛，其實係你明唔明啊？係咪？當時英國要改變即係成個香港嘅政策。是吗？都是因为这样而已，是因为要保持香港那个完整，香港不受到大陆政局的影响，是这样的，英国人管治的时候，是吗？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英国回归之前，在香港他不是要还政于民吗？共产党就认为你不怀好意咯。记不记得在八九年的七月，人民日报一篇评论员的文章说香港是颠覆基地。 嗯 嗯。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香港从来就是颠覆基地。香港从来就是颠覆中国恶政治的基地。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今天我们在香港悼念六四，就是作为一个颠覆基地的身份。 嗯。 是吧？这个颠覆基地就是我们要颠覆中国的恶政治。 嗯。 但我们譬如話冇呢種能力咧，咁我哋起碼要保住香港， 係 嘛？要保住香港呢一個文明，係嘛？保住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化社會，係嘛？而家係原有嘅，我哋仲仍然維持喺度，係嘛？雖然有少少走樣嘅呢啲所謂核心價值，包括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法治精神等等。 嗯。 咁所以你悼念六四個最大意義就係咩咧？就唔係好似呢班支聯會。教協、民主黨、冚家產三位一體，25年來吃盡呢個老本，係嘛？喺個選舉上面得利。到今時今日，大家應該睇清楚，經過四分一世紀，民主派已經係不可救。民主派借住悼念六四嚟繼續苟延殘喘，保住佢個席位，但係冇為香港人爭取到民主。所以今天我哋另辟蹊徑，不去維園。是吧？我哋仍然係悼念六四，不過我換個地方，換個地方嘅意思就唔係喺你支聯會旗幟底下悼念六四。 嗯 嗯， 咁簡單啫嘛，係咪？而、 okay. 家其實都有啲人開始反省噶啦嘛。 係啊， 係咪？ 係啊，咁呢個就係你嘅即係六四嘅呢、這個今年六四嘅本土嘅角度。 其實早幾年都係咁睇噶啦，不過而家。即係開始， 啲人好撚善忘 啊！ 好撚善忘啊！我哋啲聽眾善忘到連馬草泥係邊個都唔夠記得咗啦。 寫文章都係講嘅啦，已經係咪？ 係，所以我哋所以點解今日要你再講一次係嘛？咁啊，即係再次一來就突顯啊，教主你咧嚇咁多年嚟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我必須話俾大家聽，2003年嘅六四燭光晚會，小弟啊企咗喺呢個所謂支聯會一直以來，即係啊，只有佢批准先可以上台嘅。我上咗台，我上咗台叫咩呢？是反對23條，然後趕老董落台。 是 那個是本土嘢嚟嘅。 嗯， 喺一個大中華，即係嗰個大中華舞台上邊，我喺個大中華舞台上邊，嗱嗰段錄音帶我未抄得翻咧。 抄得翻。 我係叫人係七一去遊行，倒董同埋反對23條嘅。 嗯 ，OK， 即係喺呢個大中華舞台。2003年。 喺大中華舞台上面 僅此一次嘅發言， 僅此一次，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發言， 仲係要翳呢個司徒華， 係， 同要同佢講條件， 係， 佢話你俾你上去講都得， 但就唔准叫人辭職， 唔准叫人辭職，唔准鬧民主黨， 係， 咁我委屈求全，因為當時我目的係叫人上街， 嗯， 係咪就係咁咯，咁啊，咁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已經係，喂，你睇下11年前我已經係咁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咁後來我年，譬如我哋年年都去嘅原因就係、是，我都覺得 show up 有咁多人， 係嘛？起碼可以俾共產黨即係、 一個壓力， 一個壓力，或者國際社會睇到香港啊嗱，仍然係對呢一個六四咧，即係不能忘記，係嘛？咁但係又好消極，好被動， 而且帶嚟咗反效果， 到最後帶嚟個反效果。你而家見到呢啲偽民主派個即係力量仍然繼續存在嘅原因，就係因為六四，就咁咯。 所以今年係同佢算帳嘅時候， 同佢算帳嘅時候，係咪？但係唔代表我哋對八九年即係呢個所謂春夏之交喺大陸發生嘅呢一場所謂巨變，然後咁多人死於共產黨嘅即係嚇嗰個毒手之下，我哋係忘記喎呢件事。呢件事係警惕警惕我哋珍惜現有嘅自由，同埋我哋要保住現有嘅自由，同埋要爭取100%嘅民主同埋100%嘅言論自由。我哋拒絕任何形式嘅外力干預，包括中國共產黨。 好，咁嗱，咁我哋就截錄你呢一段出嚟咯，好唔好啊？就係、呢個，梗係要有翻一篇咁嘅嘢震砸先啦，咁樣。 我隨口噏嘅啫。 唔係啊，唔係啊，咁樣 口噏 喎。嗱，咁樣嗱，咁我 即係你可以將我2003年嗰、那個，即係喺六四。呢、這個燭光晚會喺個台上講過5分鐘嘢。 阿錦提話：舊年寫咗篇，原來有。 係咩？係咯。 唔係啊！而家要攞翻本土角度啊嘛。而家攞翻本 舊年嗰篇都係本土角度。 舊年係本土。 唔係啊！而家佢要佢攞個本土角度，就係話俾人聽，我哋今年點解要自己搞啊嘛。OK， 即係呢個係呢個係。 其實即係我喺人力嘅時代前年試過自己搞一次嘅咧，提早一日，你明唔明？ 係。咁，但係我哋即係。唉，唔好講人力啲嘢，係咁教令。好啦，咁啊，嗱，總之咧，阿雙傑一陣間咧，而家截錄翻啊，教主呢篇文出嚟 ，OK 嚇、即係有啲自己收輯下，嚇、令到佢變成一篇嚇、相當之 一錘定音 悦目嘅文章。OK， 大亨睇一次啦。 嚇、咁樣，咁我哋咧嗱，呢一節最主要的目的就係咁樣嘅啫。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就講講咧就阿、教主你外遊咗，唔係外遊，係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出外呢、這個訪問。 我幫你攞啲朱古力翻嚟。 係啦，咁樣咁啊， 幫你攞熱狗車翻嚟，大佬。 唔係因為聽講你吹好巴閉啊嘛，今次 有幾巴閉嘅。 我哋啱翻嚟，我哋啱翻嚟嗰次再講講 ，OK。